决同意两个错，黑夜降落，整个人困在冷冷沙漠，不勉强你为我做最后的苏醒，爱的真意只能在童话故事里寻觅，我只能无法放弃，我不想这样离去，因为这世界有你，才会坚持到了底，我真的无法放弃，我也许没有也许，这样忘记，是你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就趁着心，我无法放弃，我不想这样离去，因为这世界有你，才会坚持到了底，我也许没有也许，你给了新的决定，快乐的是我不顾伤心，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一首由许美静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快乐无罪》当中，名字就叫做《至少》。 至少我还能单独面对，至少你冷静后退，至少彼此能互相安慰，让一个拥抱代表无所谓，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复回，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至少一切都值得回味，也不必在意结果为了谁，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复回，失去拥有也不是绝对，也许错过的快乐都能追回，也许一点距离只是为了重新依偎，也许相爱总会有路转总会

想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会有梧桐为各位带来《流金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相约1999是范晓萱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专辑《自言自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到这首《相约1998》之后的《相约1999》。 像我这样的演技很容易改变，在爱情面前，谁都有点不安全。你说要我抱你再靠近一点，不要辜负眼前灿烂的夜晚。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在晴天以前谁都不厌倦。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1999最后一天，不管在那之前你我是否已改变， 我会穿着红衬衫， 我会带着紫耳环，站在我们初恋的地点。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就算全世界回不到，回不到从前， 我会守住诺言， 我会记得今天， 你永远是我的彼岸。今天你永远是我的彼岸。 J Power 撼动全台乐社，以启动华丽冒险的音乐游戏，引爆了2005舞蹈的时尚新风潮。蔡依林2005年的音乐完美的游戏 首创全新舞曲风潮。尽管在这之前啊，看我七十二变成老连续两张专辑都在市场和口碑上面创下惊人的成绩，但是呢，唱片公司不会因此而感到自满，不断的思索着如何突破创新。接下来听到《野蛮游戏》。 老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强还土想爱人别怕苦，咱们不清楚迟早的事情， 不知不觉其实也一时间看清的世界眨着脸片，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不变，可是我鲜艳色越是鲜艳，宽大的肩可能会低配，方便的眼长长会露点， 野蛮游戏 没人没笑脸， 野蛮游戏 No 不同镜头脸， 野蛮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 就像被锁难免 不值得纪念， 之前林心如和霍建华公布恋情，当初和林志颖那段情又被网友们翻出来，虽然这段爱情已经成为了往事，但是呢，有些美好仍然在大家心中挥之不去。林志颖和林心如一直都是粉丝们心中的金童玉女，两个人在各自最美好的年华相遇，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会开花结果，最后却是分道扬镳。来听到的是林志颖的编故事。 一直不在乎却又不放手，我猜你更需要自由，我可以退一步也可以往前走，看你心情颜色等候，拥抱一次又一次，感动一次多一次，预告日子在一开始，我不介一次让一次，坚持一次做一次，美好日子随风飘逝。再伤心一次，心碎了就再让你最后一次。 花开便有花谢，越起便会越停，有得便会有失，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时光是不会停歇的，它总是在自己的空间里面行走着，而我们只需要学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在人生的不同的境遇当中做着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Till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etter even friends than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Hard 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就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个周末我们刚听到的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预言》，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莫愁 Set It All Free。 我追随着爱心中的欲望，却被爱火烧得遍体鳞伤，因为你遮住我的双眼，让我变得如此迷茫。你让我这样受伤，我不要再对你心存幻想。天际破碎的心不再流泪，我不再流泪，不会伤悲。我这一刻就要，这一刻我就要离开，现在就要离开，要飞向遥远千里之外，因为再没有什么值得让我留下来。改变就现在，现在，现在，向未来挥挥手，前方的路我要自己走。因为终于知道和你只是一场梦，但愿让我放手，放手，放手，你让我自由。 希望一起携手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但未必能如愿。情感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的一个感叹，而写下了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不做你的爱人。 我不会哭，不能都模糊，你就像一幅画，一座雕塑，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爱要结束，就不要虚伪的祝福。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不是你的爱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再为你喝一杯咖啡，让一整个夜晚不能够好睡，不能再和自己幸福作对。不做你的爱人，不管你的是非，不能否认其实只是爱。

不想陷入了无限旋转，无需把人想谁在门外张马手不断将这脚步轻响走向无限的岁月的光头和青春一旦随的人脸洒在了人生的窗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芳华落尽，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让人淡冷漠，任多少深情不想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怪世间沧桑如何，一城红雪，满腹相思更沉默。香浓飘

心永远年轻，有我有你有明天。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今宵对月高歌，明朝海阔天空，真心真意过一生。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一零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歌坛，小柯凭借着自身对于音乐的悟性和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音乐被广为传唱。作为国内最年轻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之一的小柯是幸运的，在小柯走过的音乐道路上，他甚至离不开趣味相投的朋友们对他的帮助和支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 从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艰辛蔓延。曾经住在一个湾，如今的凌乱，寄生的嘴脸又浮天，精疲力尽的傲慢，去躲避也不愿丢脸。问问山的那一段，背离了家园，梦还会有明天。梦到了苍茫茫的山，山崖边重天长的誓言，离开的夜里繁星漫漫，一步一回头，死后无言，曾不可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惊心蔓延。今的流亡，寄生的尊严又浮天，傲骨迎风在爬向了山巅，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年，带着胜利的容颜流落在天边，想何时酿成的麻身影难以瞬间，你的陷阱，你的欲念，傲骨迎风在飘向了身边，斑斓的面孔抵不过流年，带着胜利的语言流落在天边，问君想何时漫长的麻烦，曾不 和一世的威严，只能用逃避进行蔓延。曾经住在你的王，如今的流亡，寄生的嘴脸又复添，精疲力尽的傲慢，宁可去躲避也不愿被怜。微微伤的人那一段背离了家园，哪里还能有明天。望到了苍 爱女等于爱自己，应该是我们听到的最初的王力宏的音乐吧，一首非常甜美的情歌，也是知名纯净水的一个广告曲。依然记得广告里面穿着白衬衫的帅帅的一个王力宏啊，这首歌听起来呢，平易近人的旋律却隐藏着不少的编曲的心思在里面的，我们一起来听吧。 淋过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我想你的难题，你写我的日记，比爱人还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一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Well, well, alright.

消失在胸口，头顶的蓝天，沉默高原，有你在身边，让我感到安。 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过不去的事情终究会过去的，那些已经不再重要。来听到的是刘若英的黄昏以后天亮之前。 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黄昏以后人就更失落，喧哗霓虹灯更让人心慌，看不清谁给谁的承诺。我选择在家里喝着酒，这应该是最安全的人生吧，像失去了也想起了曾经错过的和可能永远得不到的。也许都这样一直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迟归的路人你呼吸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到老吧，天亮以前人总很清醒，迟归的路人你呼吸灭前也有个怀抱等待投靠。为什么我总一个人与寂寞作战和作伴，黄昏就算摆脱了睡着了还是会寂寞。 个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丁鱼我们结婚吧，明天见哦，拜拜。 有些风景想起那牵着你的手，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都与你交换。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放掉那些喧闹的从此要回我浪迹天涯，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现自由要听你的回答，你是吗？像情人是那么自然，我的心我的情我的泪就从今天起。